2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振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振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蹄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上二七，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的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几部今天上映的电影。由黄渤自导自演，王宝强、舒淇、张艺兴、于和伟、王迅等主演的电影《一出好戏》今天在全国公映。该片讲述了公司员工团建出游遭遇海难，被迫流落到荒岛共同生活，并且直面一系列人性问题的寓言故事。今天同时上映的还有电影《爱情公寓》，这是热播电视剧《爱情公寓》的电影版。影片由原班人马打造，陈赫、娄艺潇、孙艺洲、李金铭等主演，他们依然会扮演电视剧中的那些角色，曾小贤、胡一菲、吕子乔、陈美嘉等人物。原本计划于今天上映的动画电影《美食大冒险之英雄会》近日宣布改档到本月17号。第14届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奥运官方电影回顾展昨天启动，从昨天开始到本月13号，观众可以在北京的9家电影院看到6部奥运官方电影。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是第一次在中国和观众见面。来听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从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到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会，回顾展呈现的6部奥运官方电影时间跨度30多年。在这些官方影片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导演兼制片人巴德·格林斯潘。1984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官方电影《光荣的16天》，影片不再像以前的官方电影一样记录全部比赛项目，而是选择凸显那些稀奇又激动人心的画面，勾连运动员的参赛经历，进而书写他们的心理世界。对中国运动员徐海峰、李宁、栾菊杰和中国女排都给了正面积极的赞赏。展映中另一部他执导的影片是《荣誉与荣耀的故事》。1998年，日本长野冬奥会是冬奥会第一次落地亚洲。电影中大家可以看到17岁时的花样滑冰运动员陈露。说到奥运会，大家应该还记得10年前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导演顾军的电影《永恒之火》从2008年3月雅典的奥运圣火采集为开端，一直延续到8月底奥运会闭幕，同步拍摄了各国运动员在奥运会开幕前的冲刺准备。此外还有3部影片，分别是《奥林匹克荣耀的故事》，讲述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这是格林斯潘在2010年底逝世前制作的最后一部奥运会官方电影。片中有大短篇幅讲述了中国花样滑冰双人滑选手申雪和赵宏博的夺金之路。电影第一次聚焦2012年伦敦夏季奥运会，将镜头对准了新一代的年轻人，其中大家可以看到中国跳水运动员秋波的故事。而2016年里约夏季奥运会的官方电影是《休战之日》，这是一部探索奥林匹克价值观与当代社会关联的有力宣言。本次影展将在首都电影院西单店、美嘉欢乐影城、三里屯店等9家影院放映18场，目前已经在大眼睛票务上开票，观众可以微信搜索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了解影展信息。 感谢唐思萌发回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电影方面。动画电影《精灵旅社3疯狂假期》定于本月17号在内地公映。由梁朝伟、吴亦凡、唐嫣主演的动作电影《欧洲攻略》也将在本月17号上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的4:09啊，这个氛围好像我们俩的这个口号都喊不出来了 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今天是我们的巅峰会。 巅峰会用这样的柔和的曲目，好像有点小不适应，是吧？ 就是疯不起来了。 今天这个巅峰会呢，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段，大家可能熟悉的朋友，如果已经知道的朋友，就能明白。刚才听到这段歌来自李健带来的《故乡》，它是最近的一部电影啊，一部新的作品的推广曲。而我们刚才听到里面也有大量的电影里的场景，包括一些日文的对白，大家可能都知道了。这就是刚刚上映不久的电影，来自这个市之愈和导演的啊这部新作获奖作品《小偷家族》。那今天我们的巅峰会请到的还有我们一位好同事，来，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这是应该是我们怎么称呼，应该是文学节目啊，编辑程涵，欢迎程涵啊。 对，作品类节目编辑程涵，大家好。 程涵其实跟文艺广播原来缘分很深嘛， 对， 知道最早的《话说天下》， 对，《话说天下》 对，都是由程涵来创作的。那我们今天请到程涵在这个巅峰会当中跟这部电影相遇，我觉得还是得多说另外一层缘分，就是程涵在很早以前就提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 对， 我也是从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知道关于这部电影的很多信息， 然后人家非常这个幸运的又去看了首映， 没错， 北京的首映， 这个能参加首映的人是不多的，是吧？来，我们请程涵跟我们来说说首映当天应该是在正式供应前， 对对， 是吧？之前 对周二的时候，就他是周五的时候供应的嘛，然后那个周二的时候我去的，当时还请来了这个电影的男主演 Lily Frank， 就中川雅也，然后还有那个电影里的那个小姑娘，就6岁的那个小姑娘的扮演者，两个人到现场来的，还请来了很多的影评人呀、导演呀、演员呀，就都那个都来了，包括我事后我才发现，我跟那个导演文牧野他们坐一排。 哎呀，这个星光熠熠啊， 对对， 小偷家族，但是没来全是吧？ 对，就来俩， 来代表人物。 对， 小偷家族最近真的是一个很火的名词啊。 对，这个因为是戛纳电影节啊，获得了这个金棕榈大奖，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在咱们内地院线也是一部不太多见的，就这一次的运作，就是刚刚戛纳获奖的。你知道，戛纳电影节一般得大奖的来中国很慢，甚至他不来，是吧？ 大部分没有来， 对，大部分没来，除非是这个我们这个华语导演吧，他们的这个作品可能 有可能， 哎，回到这个咱们这个内地大荧幕的机会啊是比较多的。 这回是特别的着急就来了，是吧？ 哎，就是说，就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说居然戛纳获奖，我们还想什么渠道能看，哎。直接就内地就上映了啊！ 去年知道这个片子的时候啊，当时是说咱们有可能会有哈，而一直是说有可能，谁也不知道他定档什么时候。 是，没想到能。 好多人在等吗？ 对，当时我就知道在上海那个电影节的时候，就是他有一个首映式， 太火爆了， 秒空啊，那个票是秒没的，就抢空了，所以我觉得我能参加北京首映式，我也挺荣幸的。 他觉得自己简直是， 所以说这个 馅饼跟砸脑袋上了。 对，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期待是这样啊，就不是说我们跟戛纳建立了一个多么这个 畅通无阻 的这个联系，不是，是因为这个电影早早就建立了这个口碑的一个积累，所以呢，恰好它是这次戛纳获奖了。哎，我觉得是这么一个关系， 你觉得不应该把颠倒顺序， 对 吧？ 对， 其实这次也确确实实，我还一直在问我同事和朋友，我说怎么他就在中国这次这么火？因为我们知道刚才赵亮说的这个背景啊，一个是说，这个获奖作品，其实获奖作品在市场上反响不好，这是特别常见的事情， 对 对 对， 对吧？ 对， 像这样的电影，另外市之愈和日本电影，这几个标签贴上以后， 对，很多人都 不看好， 都不知道这个导演是谁。 其实就 他 注定了，对，注定了他是，其实就是说，你跟这个一般电影来比呢，他还是算一个小众类型， 真是这样。 对， 所以刚才程涵这么一提，我觉得这个今天的互动问题就有了。他说，都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电影。来，我问问大家，这电影最近啊，我们知道票房还不错呢，8天时间有7900万，差不多快8000万的票房了， 还真挺高的。 这回我还没告诉你这个，它接下来是怎么定义这个高度哈？我们先把这个互动问题抛给大家。那关于这部《小偷家族》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啊，我们想问问您，您是如何知道这部电影的啊？您如果看过了这部电影，评价如何？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当然，我们还是在这个互动月当中是吧？福利月当中是吧？ 哎， 所以还是有福利是吧？ 对对对， 感谢啊。 感谢上苍。 天哪！哎呀， 今天我们的微信推送虽然今天是迟缓了，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那个公众号当中来给我们回复一下。 嗯， 其实你回复的不管是哪一条，我们在此时此刻就能看到。 对，您在就是对话框当中、直接回复什么呀？ 我觉得今天还是给大家更多的机会吧。其实关于这部片子，你想说什么都行， 都可以 啊。好吧，刚才我们说到这部电影，它其实获奖作品，另外呢，它还也贴上了很多的标签。刚才我说到它创造了一个奇迹。你知道这个奇迹他们怎么定义吗？他们说啊，这是小偷家族从这么多年的日本电影当中脱颖而出的叫真人版电影啊，最高票房很有可能就是他了。 哦，哎呦，这么大影响力、啊！ 这个我还开始蒙住了。我说不对呀、我一开始说日本电影引进中国内地的，那你把人机器猫放哪儿啊？是吧？ 真人版， 对不对？后来一看，真人版的，对，这就不一样了。 对，这个确实太难得了。我当时看完首映之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票房估计悬。 开始，业内人士和我们这些文艺爱好者都是这么想的，是吧？ 对，因为我看完以后会觉得他太。不符合就是中国广大这个电影，就是说观众的 这种 审美了。 他们的预期，观影的那个预期， 就是看《复仇者联盟》的期待 啊。对，就是看惯了好莱坞大片的人，基本上我当时就觉得不会看得进去这种电影，因为他有很大的这个就所谓的缺陷哈，就是他节奏很慢，然后呢。那个没有非常强烈的戏剧冲突，就是它虽然有一个从头到尾的悬念在里边，但是呢，就悬念又不是那个啪啪啪的往外那么抛给你，就是节奏如此之慢，然后那个就反正整体来看，而且最后结局还不圆满，还是开放式的，然后到最后你就会觉得胸口憋着一口气， 哎， 这怎么就这完了呢？ 这作为我这么一个资深的大俗人哈、 啊， 影迷 啊，你不是大熟人， 资深的业余票友影迷啊， 哎呦我的天， 我就是一直没有啊做好我这个心理准备去看这个电影，为什么呢？ 先找一心理医生， 哎，那倒不用，就是得有心理建设啊，就是你得用一种就是做一定的心理上的准备， 对，心理建设你得先再去看，因为它真的不像那个普通的就是咱们常看的那些商业片一样， 这个 好人有好报，然后呢大团圆啊，这个它真不是， 就是因为这个商业电影啊，它所要做的是让观众在电影院两个小时最后，他要得到一个情感的满足和释放， 对， 这个是一个商业电影的一个普遍的规律和要求，是吧？就甭管我们看什么大片啊，最终它是要让你很爽啊，然后你情感上就是非常的这个得到一种释放吧，哎，这样呢你在工作当中的压力你就可以排解了。 对， 但这个电影、 就不会恨那些人了。 这个电影啊，它特别奇怪的是呢，我就看到一个影评啊，影评这个，哎呀，说完了之后我就说我得做好准备去看。 你简单告诉我们这影评怎么说？ 很感动，但是不是让你那种震颤的感动，很想哭，但却又有点哭不出来，很想反思一些什么，又无法用言语表达。 天哪， 多难受啊！这个啊， 说了这么多的这个各方的这个角度的一些议论啊，但这部片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电影？这样吧，我今天除了我们三位之外啊，巅峰会里面我们还能听到来自专家的声音。我们马上会听到的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周夏老师，他呢在看过这部片子之后，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感悟。那这样，我们刚才呢在节目之前，因为时间的关系，是用电话的形式对他进行了采访。我们来听一听来自专家的声音是怎么评价《小偷家族》。周夏老师您好。我们今天说到的这部电影《小偷家族》在中国上映八天啊，拿到的这个票房成绩呢是7917万，所以这在最近这么几年的日本电影引进中国内地这样的例子当中算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那如果做一个对比来讲的话，好像这部电影它受到的中国观众的欢迎程度会更高一些。那在您看来，这部电影它究竟好在哪里，又如何来评价它在中国市场的这样的反响呢？ 是这样，因为去年呢，第三度嫌疑人他的票房呢确实不太尽如人意，就是他只有583.81万的票房。但是今年呢，目前他的票房现在已经快接近8000万的票房了，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因为小偷家族呢，他依然很嗤之以鼻，但是呢，他有很多独到的地方。一个呢，就是他对那个家庭重温温暖，但是呢又有一定反思的这个影片。虽然他们是一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六个人，而且是被社会被原生态家庭无意中抛弃的一些边缘人，他们重组的这个家庭，这 这个家庭呢很有意思，看起来让人觉得很完整，他有奶奶，有爸爸，有妈妈，还有爸爸妈妈的样子很像妹妹的这样一个角色，然后还有男孩和女孩，就是让外人看来如果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就以为是非常幸福的一家人。大家就非常能感觉到就跟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这种温情的流动是一模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引起所有观众共鸣的一个地方。另外呢，它有引起观众去反思的地方，虽然我们看到这个临时家庭非常的温馨，但是它最后最终结果是解体了。当这个妈妈被抓的时候呢，当警察质问她，就说你怎么能可能是偷到别人的孩子，但是呢这个妈妈就反问这个警察说，那么生了孩子就自然就成为母亲了吗？因为这个小女孩在他们家是很幸福的，反而是在原生态家庭是被她的亲生妈妈虐待的。所以这个问话呢，其实让坐在下面的观众其实都有一个反思，包括我自己也是一个小女孩子的妈妈，就一个反思，就是说你对孩子的陪伴够不够，你是不是一个很称职的母亲。其实我觉得这是引起观众共鸣和反思的部分，形成你的一个内心。这也是失之愈合很多影片中都有这样的特色，你看到的影片大部分都是展现一些日常性的场景，就包括吃饭呀、对话呀、逛街呀，但是我们在他表面的日常性场景去深深的体会到他对人性的一个探讨，尤其是对社会家庭伦理的一个质疑吧。是不是家庭仅仅围绕血缘关系而组建？其实他之前一个片子叫《如父如子》，也探到了如此的一个话题。其实观众如果看了《小偷家族》，还可以回顾一下这个失之愈合的另外一部影片，就《如父如子》，这两部呢可以对比着来看。然后除了这些呢，其实我觉得更深层次的一个地方呢，这可能是普通观众不会太顾忌的地方，因为大家会看到家庭的层面会比较多。那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失之愈合其实它除了温和，它还非常的敏锐，抓到人性复杂的一个灰色地带，就是善与恶的那个边缘。我们看到虽然这个奶奶、爸爸妈妈包括男孩女孩子表面是其乐融融，但是呢他们中间也有一些很相互制约的一些关系，就是包括钱的关系、经济的支撑，它不是纯善的也不是纯恶的，它反而是在一种灰色地带。我们其实在看到失之愈合的前面有一个影片叫《第三度嫌疑人》，也是深入到这个人性复杂的一个黑与白交织那个灰色地带，这可能是我们更应该去深挖的一个地方。这也是失之愈合对社会的一个长期的观察，他表达的一个质疑，包括他的人生观。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周向老师给我们做的一点点解读。这个解读当中呢，刚才还让很多朋友可能有点意外啊，刚才小七就说这个剧透这件事情啊，这个关键剧情啊，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在不知道这点的情况下，你再先入为主的去看的话，你可能有更多的一些感悟哈。 嗯， 大家也说到这个关键点是什么，就是这一家子没有血缘关系。 对 啊，这个今天探讨的这部电影呢叫做《小偷家族》，看过的朋友可以来发表一下你的影评， 哎， 你到底给打几分， 哎， 还有就是没看过的朋友告诉我们你从哪儿知道这部电影。 嗯，小齐用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语调跟我们说了， 嗯， 逐渐发现这个电影啊，这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哎呀，这个关联性啊， 小齐这么说的啊。 不多的旁观者说好电影，从去年关注戛纳得奖之后就一直在看啊，看过之后只是想说颠覆了很多想法，特别是小时候看电影总是问家长，就有一句话就是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哈， 嗯， 这种话呢从影院出来，他说有一种吃了蘸了芥末的那个寿司的感觉啊， 哦， 还有这部电影好像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一个现代的通讯工具， 嗯， 手机 哦， 出现过吗？好像你这么一说啊，我 还真 没 还真 没有啊， 对对 还没有， 对对， 嗯， 在现代电影当中很难见到这一幕。 嗯 大家看来这个关注点不一样。 嗯，确实 啊，嗯。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30秒广告之后，我们会回到今天的四点有戏，继续和大家说说这部来自失之愈合导演的获奖作品《小偷家族》。 哇，儿子给咱装修的新房还满意吧？ 真是托儿子的福，咱旅游回来就直接拎包入住了。哈哈哈，这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是真靠谱啊！ 是啊，承诺的家具家电全配齐了，设计师全程把控，干活细致，儿子没操心也没请假。 等咱闺女结婚

下午的4:33，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今天是我们的巅峰会， 今天一个非常安静的安静的出奇的巅峰会。我们今天的巅峰会的另外一位，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这个。 大家好，我是陈寒。 我们的文学节目的编辑陈寒啊，我还是愿意这样称呼，因为在原来我们听到陈寒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文艺广播的文学类的节目当中， 作品类吧，作品类。 对，这当年的《话说天下》真的是非常之厉害啊， 《话说天下》里边也讲了很多故事啊， 对， 这些故事多数都是更加真实的故事啊，更加不狗血的故事。有些故事即便狗血呢，你会觉得它真实的东西比你编出来的更狗血，这种真实就更加具有戏剧性。那我们看到很多的文艺电影，它就是会带给你让你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就是生活的本真的东西，反而让你觉得这不应该在电影当中出现啊。同样的感觉就是我在看那个比利， 这是很吊诡的事情， 对，就正好是它是，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来回的这个吊坠，让你不知道哪个是艺术哪个是真实。同样的感觉就是我看那个李安导演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的时候，那个已经真实到让你觉得很虚幻了，真的是这种感觉， 真实的令人发指 啊！那个对，就是李安导演，他坐在银幕上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人就坐在你面前， 当然是个巨人啊！ 对，个儿还特别大啊！这个脸上的这个翘斑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哎呦， 让你觉得真的是你不知道这是真实还是电影啊！ 所以如果以此来我们类推一下，日本电影它算作是哪一种类型呢？我们看到很多日本电影在中国引进的这些片子，基本上都有一个。我上次跟赵亮说有一个特色，是我自己在观影的时候一个非常开始的时候非常不适的感觉。什么不适呢？就是电影一开场第一句对白出来的时候，我似乎都听不到，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跟我有同样观影习惯的朋友，我们已经习惯某些就是大的制作大的音响，然后包括台词对白的部分有激情的激昂的这种东西，可能看到日本电影的时候第一句台词每次出来你都会觉得音量给小了，你想给音乐说一声，就是这种感觉。安静好像是它的一个特别的主题。 对，就是日本很擅长拍这种很生活化的，然后很真实的这种电影，它也是我很喜欢的这种电影类型。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小偷家族，我看完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说，就是想用那个斯汤达的那个《红与黑》里面的一句话，真实，这残酷的真实， 残酷的真实。 对， 因为这个片子确实是跟我们想象不太一样。刚才陈安介绍这个，在不剧透的情况下介绍剧情的时候，说到了这部电影，它其实描述的这个家庭呢，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家庭， 对， 它是一个不是原生家庭，甚至它还有某一些灰色地带的家庭， 对， 所以它叫小偷家族。而且我看到这回他们说这个日文翻译的时候，这是我不懂的，但是我看到他们翻译一些解释，我觉得很有意思。好像在日本有一个词来形容小偷，并不是今天这个电影的名字。 泥棒 是吧？ 对， 泥棒是一个小偷的总称。 嗯， 然后他们说，为什么这部电影你看到的这个关于我们汉字能读懂的部分，就是日文版啊，它写上万引什么什么什么，万引两个字。他们说这两个字形容什么呢？它是专指在超市里面，在那个货柜那儿假装要买东西，然后把东西又拿走的这样的人。 这我还第一次知道。 他是说这个电影的名字是这样起。 你 分类多细？ 你形容这家庭，我以为翻译成家有儿女呢。特殊家庭嘛， 不要破坏气氛。 这个家里确实，我们要从角色来讲，就是有儿有女， 是不是？家有儿女嘛， 他真的 有老有少， 各种角色齐全。但是他又是一个，其实是由于其他的家庭正常的或者叫原生的家庭支离破碎之后，组成了这样 一个家庭。 对。 所以这个话题，本来我是觉得在中国好像我们没有这样的，或者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些接近的地方，或者说我们可能不会去想说这样的片子跟我们离的生活离得更近，我们会去关注。 其实你看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不同的导演他有不同的这个手法和视角。我跟你说家有儿女，你还真别觉得我破坏气氛。 他是家有儿女又说到那个的事情。 他本来就是他演的就是重组家庭 嘛， 是吧？ 对。 当然了，我觉得如果今天拍是吧，允许生二胎了，他没有那种设定了，是吧？那时候你想，那一家庭里三个孩子，他想有这么多小孩，他怎么弄呢？他只能是把故事写成是那样重组家庭。但是你看他们那个进行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把重组的那个意味基本上给淡化掉了。你看不出是吧？这是一个 新组成的。其实这个小偷家族也是这样的， 对， 就是他有一个大的悬念，就是说这一家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我们可能看电影之前一看标题就知道，这一家人可能是有问题，但是他有一个悬念，一直弄到最后就是。 是他们之间到底是 什么 关 系、 嗯、知道他们可能没有血亲、嗯、但是呢是怎么组合起来的，这个直到最后的那大概十来分钟的时候、 嗯、 通过这个审讯啊什么的 才 慢慢的波斯抽检的给你展现出来每个人的说法都就是拼凑成的这么一个事实、 嗯、 很残酷，但是呢就这种最后那个大反转其实很震撼人，即便我们知道他们没有血亲、 嗯、 但是没有血亲到什么程度，他们过去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就是这个最后的那十来 分钟他们每个人背后那个故事、嗯、 对对每人背后那个故事、 嗯、 他这个铺垫非常好，就是之前的咱可能会觉得节奏很慢，然后呢就是生活流就像散文化的在描述每个人生活、 嗯、 但他们的台词它都是有意义的、 嗯、 每个人台词里边都体现了这个人生活的背景、 嗯、他们有人讲说是玉和的这个电影啊台词没有多余的废话 啊、哦、对对对对 对，发现他的台词 琢磨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他确实不密集，他不像有些电影啊就是一个话痨电影，你看《地质速递》你就知道话痨电影绝对是一个从头到尾台词密集电影、 嗯、 就是现在商业片当中有很多这样的、 嗯、 你包括我们说邪不压正的时候其实你也能感觉到台词是他最特别特别在意的，就是他要密布啊， 对对对 他要拿那个 有 压力 信息量， 对、 嗯、 但是你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有人我就发现在影院当中大家的这个观影感受不一样，有人进去的时候特别积极啊，我看到啊特别憧憬的、 嗯、 但是到最后呢就慢慢的只能看手机了、 嗯、 啊，只能是就吃东西啊干嘛， 那可能这些人就是给在豆瓣上给他打一分的人、 啊、有打一分的是吧，其实我看 有了， 我看到豆瓣上是这样，就是大概有十多万人打出是八点多分，然后现在基本上是个八点七分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八点六吧， 八点六了，现在、 嗯、 哦又降了， 我也 就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分数、 啊， 但这个分数事实上在这个整个的电影，如果在豆瓣上你看相同类型的电影的话，分数还是比较高的呀， 嗯，对 对 对 吧， 对。作为文艺片的话，真的太难得了，我当时看完就真的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喜欢。 嗯、 所以就引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日本电影，你看我们刚才说了它有很多共性，但日本电影这么多年以来呢它跟中国市场的这种接近啊可以说屡屡不成功，或者说它好像渐行渐远，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可举。我们刚才说到两个类型，一个说到日漫啊，说到动漫啊、 嗯、 日漫改编的一些东西，这样的东西呢其实还是有它自己的固有的市场， 对 这个没有办法啊，像我们举出一些例子来，去年那个应该前年年底去年年初新海诚那部你的名字、 啊、 你的名字、 嗯、 我们知道这回的这个《四十青春》里面又是新海诚他御用的其中的一个、 嗯、 这个创作人员、 嗯、 他也做了其中一段，这新海诚的你的名字当时拿到的中国市场的这个票房是五亿多呀、啊、接近六亿啊， 嗯， 那在整个这个动画片当中也算是多的，然后哆啦 A 梦15年是五亿多5.3亿， 嗯， 18年的哆啦 A 梦已经不行了变成两个亿了，就是今年刚刚过去的这个叫大雄的金银岛哈， 嗯， 然后名侦探柯南呢15年也是8000多万在中国市场，它不如那个哆啦 A 梦那么火，这是说到的这些啊，就是在动画系列、 这个、对，不是这个呀，它是有一类是属于叫做你比如说啊机器老猫对吧，这个老侦探柯南是吧，就 是有市场有培养的、 哎、 这么多年有积累的， 世上的多少年可能几十年， 对 对吧， 对，就是说看这些电影 从小长大从小看的人、 哎、还真是 肯定会到影院去支持一下、嗯、 没错， 就是客人又来了， 对对， 再看看吧，怎么、 哎、我因为我刚才突然想到了、 嗯、 就是为什么小偷家族会突然这么票房这么好、 嗯、 可能它就突出的是一个就是大家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就都是人类的一个共性，就是说对爱对家庭的这种羁绊，就是大家都很在意这个、 嗯、 就像你刚才说家有儿女、 嗯、 就是重组家庭不无论是什么样的家庭就家族之间的这种羁绊是人类共通的这个东西， 嗯， 他虽然就是小偷家族这里边就是每个人都没有血亲关系，但是他通篇体现的就是一个字，就是爱， 嗯， 就是那宣传词不都说了吗，我们一无所有但我们唯一有的就是爱， 嗯 就是这一点做得非常到位， 在这个家庭里面确实还是一无所有，你看到那个家里面那个可怜啊， 嗯， 他那个环境的糟糕， 对 你就发现他是在日本，在而且他其实描述的地方可能离东京不远，我觉得 啊，就在东京 是吧， 嗯嗯， 它就是一个那个底层的啊，特别特别艰苦那种环境。 但是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一点上，咱们就是中国观众呢，可能跟很多日本观众有一种，可以说是相视一笑的这样的一种默契，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你像80后小时候啊，我们这个生活条件对比今天的孩子，那也还是比不了的。可能我们的童年的生活是比较单调的，至少可以这样说吧，对吧？甚至在我小时候说能看一彩电，就觉得哇，老人们觉得就哦，这是生活质量一个巨大的提高。但是呢，我们在回忆童年的时候，往往会发现很多特别温馨的片段。 特别温馨的这个细节，跟奶奶姥姥之间这种感情 是出现在那个阶段， 对，都是在那个阶段，就其实是你的生活很简单，很简单的啊。 物质跟精神有的时候 它就不是 依赖感，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不会依赖物质，但依赖的是亲情。 对， 他只不过这个电影就把这个亲情放大化了，尤其是在这么一个极端的家庭里面。 所以你看啊，这个电影啊，这个事情它就是拐，它在中国它就会被解读成这样一副样子，这个面孔，很多人不同的解读嘛，对吧？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日本电影它在中国市场的表现，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数据呢是7900多万，我相信今天可能估计能突破个8000万啊。其他的电影。我刚才没有说到《深夜食堂》，你知道的中国的票房，《深夜食堂二》的那个大电影 啊， 总共卖了1400万，总共卖了1400万。 哎呀，它口碑那么好，《 深夜食堂》确实口碑非常好。 这吃货们都哪儿去了？ 然后那个什么《恋爱回旋》1800多万 啊，《 生存家族》就前一段时间好像来的吧， 1200多万。 然后《咒颜》那个剧的人气是相当高的哈， 对 啊，然后结果呢也不行，1500多万。 嗯， 《第三度嫌疑人》就只有400多万。 嗯， 所以这么总的看下来呢，这部电影它还确确实实在真人版的这个领域是有了突破了。 嗯， 而且呢，其实刚才说到这个，就是日本来的电影这么多年，对于中国观众的影响。我刚才在问这个专家的时候，我也多问了一句，刚才还没有这段的播出，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就习惯于就是好莱坞化的东西了？就是你已经是有这个观影思维了。然后还有的朋友还拿这个日本电影跟其他国家的，我们不跟好莱坞比，跟哪儿比？跟宝莱坞比。那宝莱坞是什么？开挂啊， 嗯， 加上特别饱满，非常非常饱满的那种东西。 但其实宝莱坞的叙事跟好莱坞也差不多， 其实 节奏 他是这样说，他是学习的东西， 对 对 对对。 但日本好像走的这条路就是不一样， 就不一样。其实很多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是至少有一些，比如说我也在其中啊，当你想去看这样电影的时候，可能到影院啊，真是有时候就提不起这精神头 啊。对，就 是看这种， 很多人的审美。 我跟你说，现在有他这种这个价值观啊，我们都有啊。就是说我花60块钱、70块钱啊，我不看一个打得翻天覆地的，我怎么对得起我的钱？ 对啊，看完以后心塞塞的，就觉得好亏。 这是一种，就是我们长期形成的， 就是到影院要这个视听震撼是吧？看商业大片。 对， 我想就是其实我没说，我典型一个业余票友、俗人观众是吧？就是很多时候是这种。心里，我想起来一个最这个直接的例子是什么呢？我在看这个《美国队长三》的那天，我看到了影院的一张海报是《百鸟朝凤》，我就说我一定要支持这个电影啊！一看如 跪求排片那 个，哎，对对对，就是那个电影，哎。到那儿之后一拐弯直接 就是他自然而然的 就美队三了啊，是吧？因为你 都没带停的就直接奔那个柜台了。 我觉得可能这个有的时候就是你这个叫怎么说，嘴上说的很好啊，但是就是脚底下啊 很诚实， 对，就去看了那种想要寻求刺激的这样的电影啊。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看到影评里面有一些说法，就是负面的这个评价，就说到说死气沉沉的，然后还有人说就是太无趣了。 嗯， 有人甚至觉得你们还有人就是在点赞的时候说，哎，有一些小幽默的地方。 嗯， 很多观众说我感受不到，一点都不幽默。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就想，我们长期这个，小品式的电影太多了。 对。 但是我不是说都不好啊，但是小品式电影如果占领市场的话，你会发现别的电影你来了以后你不乐了，你觉得什么呀？我还在隔着人呢，你就这种感觉。 嗯， 是吧？其实它里面有很多他自己的幽默的东西。 对， 你还是捕捉不到了，现在。 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电影市场的丰富性、电影的多样性，才是最终能够呈现这个电影市场包容性的一个基础、一个根本。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电影，它有这样的五花八门的影评，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我觉得，同时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谁能想到哈，这个到现在日本真人电影这个一个爆款，现在是一爆款。居然是小偷家族是吧？这样一个文艺片， 其实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就是因为我之前也看到一个分析，可能小偷家族的引进就关系到未来艺术电影的，就是文艺片儿引进的这么一个走向， 给他们这么重一个负担是吧？ 我也是看到这么一个说法嘛，因为现在中国的市场并不怎么欢迎外国的文艺片儿，哪怕是你获得金棕榈的这个也不一定，但是小偷家族如果现在票房这么好的话，真的就是我觉得是。市场的这个反馈可能会 带动后来的一些更好的电影进来、 嗯、 然后呢大家会慢慢的艺术品味会慢慢的提升， 嗯， 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嗯，最起码说我们给大家更多的选择嘛， 对对对 对, 对、 嗯、要全是那个美队三的话怎么办、嗯、 是 也不行， 是因为美队三他永远也不可能获奖是吧，这爆米花电影呢爆米花电影永远、 啊、他能获他的奖， 对，爆米花电影永远停留在这个爆米花这个层面啊。 好，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还是听听刚才我说到的专家，其实他对施律和导演呢，他是很有研究的，所以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些其他的推荐。丰富的作品，如果让您从中推荐一部您最喜欢或者更喜欢的作品，您会推荐哪一部呢？ 他有很多影片，其实我都挺喜欢的，像那个《步履不停》。还有刚才我说到的《如父如子》，但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一部就是《海街日记》。《海街日记》就是三个姐妹在她父亲去世之后，然后呢又把同父异母的一个妹妹重新引入她们三姐妹的一个家庭，这个重新组合也是讲家庭。她们是有血缘关系，但是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她们怎么去？的一个组合，一个情感的变化，还有一个温情，就是她非常女孩子，然后非常温馨，我觉得也是很温暖的一部，很治愈的一部分。 好了，感谢我们的专家赵夏老师，也谢谢今天来到巅峰会的程涵。嗯，再次谢谢各位收听今天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祝各位周末愉快。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啊，最近呢我们是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暂缓接单，这您是怎么看的呀？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来看啊，那么五粮液呢去年实现营业收入呢是301.87亿元啊，同比增长了22.99%、 嗯、 那么今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是138.98亿元啊，净利润约49亿元，那么并成为了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我们的白酒企业啊，所以你也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对吧， 是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来啊、 嗯、 咱们五粮液的销量是非常稳定的在增长，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 对， 那胡总咱们最近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们的水晶瓶五粮液啊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了、 嗯、 那么今年呢是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啊，我们下一步呢也花重金呢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的52度水晶瓶的一级佳酿酒，那么它同样呢是出自五粮液的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啊，同窖同池，都是在宜宾642年的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啊，共用基酒，而且呢也是具有香柔顺甜绵的风格，包装上呢也是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 啊，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了。那么全球限量发行是只有20,000瓶，无论是饮用啊还是送礼，真的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佳酿了、啊 嗯、那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 嗯、 既然是同一窖池同一基酒，那我感觉应该是非常的难得的了哈。 那肯定 嗯, 嗯， 也应该是我们值得纪念的一款好酒。那胡总、 嗯、 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能不能给我们直供一部分？ 这个不会吧，因为今天咱们没有说要销售这款酒嘛，你也知道这款酒的产量本来也就并不多啊。 胡总啊，您今天都来了、 嗯、 你说来了也不能空手吧？ 也是啊。 嗯。 这样啊，今天我就当见面礼了，那么为了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就拿出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今天我们直供给大家50箱吧啊，价格呢我今天就按照市场价3,930一箱，而且呢我今天就给大家打一个3.3折啊，买一箱送2箱，这个可以吧？ 好的，太谢谢胡总了、 嗯、 那您刚才说的是3.3折对吧？ 对，是的， 这个价格确实是不错，而且是买一箱再送2箱对吧？ 对对对， 那这么说胡总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给力了，我们再次感谢。为庆祝五粮液建厂65周年，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今天直供活动是1,296块钱一箱，是市场价格的 3.3折了，买一箱呢还免费再送2箱，这就相当于是您可以1296块钱。 这不对啊，不对啊，